楼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好，欢迎大家收听澳楼广东道的南风窗。今日呢是2月6号星期五的晚上。咁喺我爆石啦，喺我身边呢有糖水同阿 Sam，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点啊，大家近排搞啲咩啊？ 澳币急挫。 澳币急挫。 是啊， 而家跌到点啊？跌到几啊？而家最新咧就系造价咧系即系一蚊澳币对六蚊港纸啊， 对六算咯，正常啊。 你银行唱咧就得五点几啊，肯定 一路由八蚊插到落嚟六个几啊，大佬六蚊啊。 嗰时好开心噶，好威噶，大佬一蚊对八蚊，你谂下，譬如即系吓我唱2000蚊吓，翻香港有16000使，几正。 系啊，喺度 而家剩翻一万。 系咁代几皮嘢，我俾翻佢派。 其实净系对美金跌啫，系嘛？ 即系你对美金跌，咪就系对港元跌咯。 唔系，就系对港元，但系对譬如欧罗啊、yen 啊嗰啲，应该系大家一齐跌噶嘛。 唔系，但系你美元系大家一齐跌冇错，因为系美元升啫。其实 因为我哋系香港人啫，所以我哋特别 care 呢个美元嘅汇。 咁我哋梗系以翻香港本位啲港元为到做翻本位去睇呢个问题啦。咁大家有咩睇法？觉得系咪应该六蚊差唔多咧，定还是？会上翻去定落翻去咧？大家都可能都关听，各位听众都可能好关心呢个问题。 我觉得我冇嘅喎，佢讲真 ，to be honest， 我哋依班喺呢度住嘅，佢跌到三，我都喺度住噶啦，有都未影响嘅。 喺度食喺度洗系嘛？应该，但系可能听众会留意一下啊嘛，大佬。我哋早两集讲开吓，港女嚟打飞机嘅时候8蚊咯，大佬。 系咯。 跌到3蚊，港女就唔嚟打飞机啦。 翻香港打啦。 仲喺度搞呢啲咁嘅嘢， 去美国啦，又系 糖水咧， 跌啦，跌啊！ 点解咧？ 唔会跌？ 点解咧？ 你嗰、那个第一，你个 currency cycle 唔系咁短噶嘛？你而家够跌一轮，你梗系弹弹再嚟过噶啦呢啲。 我记得我嚟嗰阵时咧，最低跌到4点几咯。 你系咯，4点几都试过，3.8都试过。 3.8，我最记得最低试过3.8，好开心嗰轮读书。 第二就系你睇嗰个澳洲同美国嗰个经济嘅趋势啦，同埋你两地嘅息口啦嘅趋势啦，咁你好清楚，我觉得。 其实好地嘅，即系跌到去，我记得系跌破6噶啦嗰阵时，咁跟住哎呀话大剂啦，跌到咁犀利，因为嚟紧4月翻香港嘛。咁跟住，喂又減息喎，咁即係基本上又跌啦，即係基本上個成個市又再跌落去啦，咁樣咯。 咁同埋你 commodities， 即係澳幣始終都係商品貨幣啦，咁你亦都唔見得嗰個 commodities 會有啲咩起色啦。 好在就係嗰啲油咧，亦都唔係好爭氣，所以咧，即係對我哋嚟講，我諗最大嘅即係影響到就係平時啲油價咁樣咯。咁但係而家油都跌嘅時候，所以對我哋生活又唔係好大影響嘅。 同埋好多时澳币跌，譬如 New South Wales 嗰啲纽省嗰啲系经济反而系好翻啲嘅，衰就衰嗰啲 mining 啊，即系因为其实佢同嗰个 commodity 一齐起落噶嘛，那个澳币，即系你如果澳币跌，你又会多翻啲industry 啊，多翻啲 即系出口、刺激出口咯、 啊， 对出口好 啲咯。即系做实业嗰啲 state 咧，即系例如 New South Wales、Victoria 嗰啲会多啲 jobs 啊，好多时会咁样。 系一定啊，你多啲人嚟读书成啊。我觉得跌就感觉噶啦，一早批死佢跌啦，大佬。你谂下澳币凭乜嘢嗌价要得多个美龙先啦，系咪先？未从来未试过噶嘛，澳币高个美元。即系其实一嬲之前升到上百就根本就唔系美元，根本就唔系澳元升，而系根本美元跌啫嘛。所以先至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咁美国嗰边量化宽松，不停咁印银纸咪拢跌，咁咧咪澳元咪相对地好似升高咗咁咯，因为港元同美元系挂钩噶嘛。咁而家美國其實已經好多經濟數據已經 confirm 咗係開始復甦，有復甦嘅跡象啦。另一方面，呢個 mining boom 亦都差唔多去到尾聲啦，因為其實即中國都已經好明確，有啲即所有嘅數據都明確地睇到就係話嗰個 8% 嘅 GDP 增長已經係冇可能再持續噶啦。咁對原材料嘅需求都會下滑啦。咁所有呢啲因素加埋一齊咧，都係會促使到澳元跌嘅因素。即基本上我睇唔到任何理由澳元係會唔跌咯。 即系澳元凭乜嘢可以嗌价高过美隆先？系咪先？冇可能噶嘛，基本上。咁而家其实跌嘅话，咁跌到落去6蚊，我觉得正常价格不嬲。过去历史嘅平均价系头先 Michael 都讲过，就话应该5.5到啦。咁我觉得应该同加纸系接近嘅水平啦，5.5作上下，我觉得合理啦。即系简单啲讲，我仲有得跌咯。我觉得可能会跌低过少少，跌到落5蚊边啦。我觉得会。 系你梗系低过嗰个 historic average，跟住你再上翻去噶嘛？你一 系 定 啊， 唔系嗰个就唔系 average 啊，嗰个唔系底嚟噶嘛？系。 冇错。同埋系应该其实以澳洲，因为其实澳洲佢嗰15年持续嘅经济增长咧，其实根本冇可能再持续噶啦。因为好简单嘅嘢，即系大家可以都系个问题，就系、是、除咗卖天然资源，除咗 sell rocks 卖石头之外，我哋仲有啲乜嘢咧？ 卖奶咯。 咁你唔系我唔系我哋可以买高即系高档嘅食品咯，即系牛扒啊、奶啊呢啲咁嘅嘢咯。但 红 个问题就 酒， 系、是、红酒咁样，但系够唔够呢啲嘢足唔足以养活起咁多人咧？ 冇可能啦。 系一啲冇可能噶嘛。同埋其实咧，强澳元咧过去嗰几年其实对澳洲造成一定嘅伤害，我觉得。你睇下啲车厂即系执晒，Ford、Holden、Toyota 都执埋啦。Toyota 本来喺度开咗个Hybrid，即系 Cammy Hybrid 嘅厂噶嘛，都要执咯。因为你根本喂大佬对霸到大佬边度挨得掂啊？ 喂，而家对五，佢未执晒，可以 hold 住先，系咪先？ 佢签晒嘢话执噶啦，要执正 Toyota 啫嘛，Toyota 都话过2年都执几埋去啦。 我哋 hold 紧车，而家都系，唉，唔知泰国做定系大陆 超都冇人 做。 买噶啦，我觉得执，我都其实一早应该执 Q 晒佢，直情 import 之后有15% 入口税咁啊，cut Q 埋佢，大家买车平啲好过啦。 嗰陣時最低跌過3.8，嗰陣時係應該大概係科網股爆破嗰陣時。嗰陣時嗰、那個嗰陣時係我哋個財長係 Peter Costello，你喺澳洲啊？Peter Costello 嗰陣時被譽為呢、這個香港聽眾可能唔知佢係澳洲嘅財師王子嘛。佢永遠都係登基唔到噶嘛，佢永遠都係。你知唔知嗰陣時就係話，因為點解佢登基唔到，就係、是、因為 John Howard 要呢個陰點呢、這個。Tony Abbott 做佢嘅接班人嘛？ 唉，仲讲 Tony Abbott 吓，咁啊，基本上而家 Tony Abbott so far 澳洲嘅总理啦吓，喺度都未够一个 term 啊，而家胜传啊，下个礼拜二晚咧就会俾人踢落台，有机会啦，因为 challenge 应该唔够票嘅，你问我 好有机 边 会， 个？我觉得唔够票， 有 冇 票 可能。我都我诶，点讲佢？得罪唔系好多有势力人，佢全部恰啲小市民噶嘛，佢唔系恰啲好似以前啊 Kevin Rudd 咁样。喂，大佬一嚟 Mining Tax 40% 啊，大佬系咪先？你即刻见到啲矿业大亨喺度买广告啊，又话个政府点衰点衰点衰点衰啊咁。Tony Abbott 冇呢啲嘢嘅，佢系比较柒啲嘅，老实讲。 几样嘢啦，咁你部嘅政客你不嬲都奸噶啦，每一个政客都有佢即系收埋嘅地方，一定有 break promise 嘅地方。即系你冇嘅，而家你上网咧，你好容易抄到嗰啲咩 promise breaker 嘅，咁就列晒出嚟。Tony Abbott 即系选举之前 promise 过啲咩嘢，选举之后就 break 咗几多 promise 咁样话晒俾你听咁。咁但系好正常，我觉得即系你冇理由硬邦邦咁。我选举之前咧我就话咗呢样嘢，咁但系咧唔理任何环境转变嘅情况之下，亦都去 stick with 啲咁嘅 promise 嘅。 喂，佢讲下佢最近，我哋上一集都有讲，不过 remind 下听众，讲下佢最近最柒嘅行为先啦。呢样嘢我觉得系个即系 the last straw on the camel，最后一根稻草搞到咁大镬嘅。 其实而家咪 firm 咗系英女王话俾佢，即系提佢叫佢，即系示意佢咁做啊，定系佢自己屎忽痕啊？ 唔系 唔知， 一定系佢自己屎忽痕啊！ 咁要好痕先得，咁唔系一般痕啊，咁系好痕先得，即系拗捻晒头咧，咩走去帮阿王翻个爵位俾佢，做乜 Q 嘢咧？ 嗰日咧就系 Australia Day，我哋嘅澳洲日啦，澳洲日啦，就叫佢做。阿博特总理咧，佢其实佢自己恢复翻呢个勋衔，就系、可以封拆封一啲奖励奖赏一啲，其实 suppose 系澳洲人可以奖赏佢成为一个武士咁样。其实当时佢做呢个动作嘅时候咧，已经系令舆论哗然噶啦。咩事啊？咩事啊？翻去中世纪咁啊！我哋澳洲咁样，当时嘅舆论嘅咁结果佢真系封啦。拆封啊！喺澳洲日当日咧，佢宣布佢拆封呢个菲涅亲王咧为呢个武士，咁跟住大家就拗晒头。咁我都讲上集都提过咧，我 嗰日下昼同我屋企人喺度研究，到底你可唔可以册封一个君王做武士嘅，咪一个降级嚟嘅，系咪可以咁做嘅？就系呢件事引发咗阿博特可能会损失呢个总理嘅职位啦。 我又觉得唔系关呢样嘢事嘅，呢样嘢本身系即系人嘅 导火线。 即系智慧嘅问题啫。其实我觉得最大问题就系佢嗰 等 个， 等等等等先，阿 Sir，你话你佢呢个智，即系你话佢有智慧嘅问题，咁呢个就系好大问题嚟嘅。作为一个总理，嗰、那个国民会觉得， 咁啊系嘅。 唔系，解释下同听众解释下乜嘢系武士先。其实荷兰水盖咁，其实澳洲咧咁多年嚟咧，自从1986年之后啦，即系澳洲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之后咧，就一路一路咧，每一次有咩改变咧，其实就系同英国嘅传统制度咧系越走越远嘅。咁一路都系咁样嘅。例如好似你对啲法官嘅称呼啊，或者嗰、那个。好，例如班荷兰水盖啦，之前系叫做 Australian Order 噶嘛，即系叫澳洲荣誉咁样啦。咁 Tony Abbott 咧就行咗都差唔多7、8年噶啦，呢套嘢。咁但系 Tony Abbott 就将佢回复翻去以前英国嗰套制度，就系爵士 Knighthood 咁样嗰套嘢啦。咁变咗，大家都觉得哇，你咁样，其实呢都好唔锯啦。因为其实澳洲人咧就唔当自己系英国人嘅，即系呢个数典忘 系啊 祖嘅。 ，Tony Abbott 咪当自己英国人咯。 咁其实我觉得你问我嘅话咧，我觉得其实行翻英国嗰套咧，就我都觉得会好啲嘅，因为觉得始终点讲，你会保存翻个传统。 你啲殖民地嘅 我系 孤 好 臣 好 孽子，你呢个 系啦，我系呢啲讲英语业嚟噶嘛，我觉 归 得 英大啊，你系。 唔系咁你唔系咁你啲好嘢要保留啊嘛，你明唔明？你啲 Australian Order 好柒嘅个名，都唔知咩有咩 Australian Order，我都唔知系乜，第一次听到我都唔知咩嚟嘅，咁梗系 其实呢样嘢上集都讲 就 过，就系话其实太平洋战争之后，成个英国唔系成个澳洲嘅方系转咗噶嘛。你成个佢开始就系冇咁亲英，喺外交上亲美啦，同埋佢慢慢自己建立起自己嗰个国民身份。 咁但系其实同政治上同英国越走越远啦。咁但系我觉得保留翻啲传统都不失为一件坏事嚟嘅。但系最大镬嘅系咩咧？就系你点会封个英国嘅王夫做呢、这个攞呢个勋衔咧？即系佢为澳洲做过啲咩咧？系咪先？即系相比好多对澳洲更加有贡献嘅人都冇得到呢一个殊荣咁样。咁亦都唔一定要颁俾澳洲人嘅，咁可以颁俾外国人嘅，但系要对澳洲有贡献咯。 佢会对好多有鬼贡献咩？ 系咯，即系我觉得我真系拗晒头，呢个系柒爆嘅，即系 佢 令到 自 全 己对英国都冇贡献，佢对澳洲有鬼贡献咩？ 冇 错，所以系对全即系成个澳洲系举国哗然嘅，呢个系，所以系啦，即系补充下呢点咯。 第一个智慧嘅问题啦，第二就系佢对一班走向共和嘅澳洲人，即系作 错误政治智。 唱反调啦，冇政治智慧啦。即系第三嘅，基本上就系 成功啊！ 佢喺个2014年嗰个 budget 嗰边咧，其实佢做错下错屋企嘅。咁大家都知，其实澳洲经济咧不嬲都差噶啦。即系我哋 唔系，我哋唔系神奇经济，十几年冇衰退过 啊！15年连续经济增长，劲过中国，劲过中国。 唔系劲过中国，系因为中国我哋先至有咁，即系其实深刻系因为中国我哋先有咁样15年嘅。 系啊，其实系骂住中国啫嘛。 呢个都系。呢、这个都系多得大陆共产党嘅，基本上咁。但系而家几样原因啦，你对嗰个 resources 个 natural resources 嘅需求一跌啦，咁基本上冇噶。你作为政府，你梗系要缩紧噶，要收支噶。咁但系只不过系今次嘅 budget 里边，佢嘅强硬手段令好多人哗然咯。因为佢唔系向成个社会富贵嗰班人开刀咧，佢系对嗰班即系要睇医生嗰班啊。佢系要向学生啊、读书嗰班啊开刀咯，系 cut 嗰啲嘢咯，咁所以系令到人好反感咯。今次 对澳洲国民性格嘅唔系太清楚嘅听众，即系讲清楚少少，就系其实澳洲人咧就唔系好似希腊人咁样嘅。其实 Anglo-Saxon 咧，即系我唔知中文叫咩啫，英格兰 高加索人， 唔系啲 Anglo-Saxon，即系英国裔嗰啲人啊。英国裔嗰啲人其实 哦， 系相对理性嘅，同埋其实 run 咗好多年咧。even 你 Julia Gillard 即系上一届嘅总理啦。佢哋嗰个时期，佢哋都会讲话要有一个平衡嘅预算，当然佢冇做啦。 即系当然佢累积咗好多赤字啦，但系舆论啊，同埋澳洲人嗰个心态都系想要一个平衡嘅赤字，即系平衡嘅预算嘅，唔系话即系一味攞福利咁样，唔系冇呢种心态，因为比较理性嘅佢哋。最大嘅问题系佢哋觉得阿博特佢呢、這个即系佢嗰个取舍系唔公平咯，我相信。 报报数先，咁就根据 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嘅数据咧，2013年美国嘅2013年澳洲嘅国债咧系2570亿澳币 咁多。 嘅，系 national debt，系所以我哋系都争好多钱嘅。不过呢个系包括 national bonds 啊。同埋其他嘢嘅，咁就国债，呢个系国债啊，即系国家嘅债务咁样嘅。 咁其实佢一开始，如果佢系向即系点讲，一啲比较top 300嘅澳洲 top 300嘅 company 买手嘅时候咧，因为佢嗰时讲过啊，会喺嗰班嘅公司嗰度咧系抽1.5% 嘅 extra 嘅 levy 咧，系去填个 deficit 嘅。咁但系佢冇做到咯。咁但系呢样嘢冇做到唔紧要，但系你唔好向嗰班弱小社群度埋手啊嘛，个其中一个 policy 就系话，啲大学可以自己调整学费，可以自己调整学费嘅需求啊，大佬话仲得了嘅， 美国 丧 化 家 咯， 咯，丧家咯， 系啊， 即系 佢同你丧家咯， 就而家已经好贵喎，收international student 收得好夸张噶，35,000一年咯，而家30,000几蚊一年悭悭地。 美国嗰啲学费系一间楼咁贵噶嘛，即系你 千 读完 孖 个 间。 degree 出嚟就你就已经孭咗一个 mortgage 噶啦，咁样噶嘛，即系就会向呢个方向走噶啦。 咁你梗系成班人上街啦，系咪先？即系第二样嘢就系、是、即系你睇医生咯。咁当然呢、這个澳洲其实我觉得即系个 Medicare 嗰个 system 就其实真系几好嘅，即系你平时去睇一个普通嘅即系公共 GP 啊，唔使钱嘅。喂，冇噶，我有 friend 真系咧去生仔，生两个都系公立医院度生，即系就咁行入去，跟住行出嚟，乜钱都唔使俾。 唔系话，可能我习惯咗香港个公共医疗体系嗰个 efficiency 啊，嗰个高效率啊，即系你澳洲嗰啲系要等到你就嚟死先至会理你噶，你唔 唔 死佢 系， 唔理你噶。 点解咁讲啊？唔系喎， 你 Canberra 啱调转 吧？ 啊！ 我喺 Adelaide 同埋喺 你有冇 Canberra 入过医院 经 啊？ 我有啊，但系佢一入去咪问，第一件事问你有冇保险啊？咁样。 保险佢你要买个保险嘅，你个保险系 for 你去喺医院度住嘅啫，呢个都正常嘅。 唔系，但系个问题系 私家 佢 先 嗰个公营，我唔知，可能你，我谂你即系可能喺 Sydney 呢笪地方嘅市中心里面嘅公营体系比较好啲啦。但系你即系譬如你免费嘅医疗服务咧，其实譬如 Canberra 同埋即系阿德雷德同埋坎培拉咁样啦，其实都好少嘅啫，好少嘅啫，大部分佢都系会收费收得高过政府津贴嗰个价钱。系啊，同埋譬如我自己喺坎培拉医院排期照胃镜，照排咗3个月都未有得睇医生，即系你唔系照啊，睇一睇佢都未有。我谂排到一两年咁样， 即 可能 系 会有得 睇 照一照 specialist 咯。系咯，叫做 specialist 咯。咁啊，除非你即系我， 翻先嚟睇啦。 唔系，同埋个问题系咧，譬如你 call 白车咁样咯，你 call 白车要俾钱，我知唔知啊？ 我冇买保险咩？ 系啊，你冇保险咩？ 咁你唔系咁就个保险唔系公营医疗机构，即系唔系 Medicare 会俾到嘅嘢啦。你明唔明啊？即系其实你香港唔系噶嘛，香港你 call 白车边度使 但 钱？ 系 你呢度你冇保险 call 白， 你呢 嚿 度系 水 焗你 好似。 买保险噶嘛？ 你又想一嚿 你 水？ 唔系呢度系焗你买保险噶嘛？ 唔系咁 你 即系证明你 你 个 唔 公营，你咪公营医疗体系唔得咯？屌我连交1,000几蚊澳币，我乜叉都冇用过。你咪话系咁俾，啱唔啱啊？津贴咗啲咩人咧？咪津贴咗嗰啲阿公啊、阿婆啊，佢得闲冇嘢做，1个礼拜睇2次啊，body check 噶咋，真系 body check 噶咋，我唔 其 系 实 讲笑，我都有见过。 喂，好似岔开咗少少啊，呢度讲咗去医疗问 系 啊，咪实。 喂，呢度打 flu shot 唔使钱喎。 系啊， 咪 full shot 就全澳洲都唔使钱嘅，但系你譬如你入去，我入去照个胃镜，等而家都未有啊，我等3、4个月啦，我差就嚟死啊，都 基本上就私院啦，我想讲， 唔系咁唔 系 先嗱， 好奇 我 怪 嗱 喎，你 真 讲 人，OK 咩嘢？ 真人真事，我喺阿德雷德读书嘅时候系真系见过。 我隔篱，我真人真事，我见我沟隔篱住嗰个老人家啦，突然间又系见佢啦，插住个尿袋就嚟走，我诶、哎、你系咪唔舒服啊？咁样，佢话系啊，哇你咩事啊？我生 cancer，哇咁大镬，佢话咁你系咪割咗？佢话未啊，哇咁你点解仲唔割啊？你好好病啊你个样，佢话我个主诊医生佢放假啊嘛。我话唔系我话你第几期啊？佢话都第三期噶啦。我话咁你快啲过咗去稳阵，Uncle。佢话唔得，我喺公立医院排期啊，要等到2个月后我医生翻嚟，我先有得割啊。真 唔 人 捨 真 得 事， 啦，咁 真人 都， 真事，真人真事。即系你话好咁，我谂可能你 City 市中心会好咯。 呢啲人冇得拗啦，因为我哋喺 Sydney 中心度同一个喺 Canberra 住紧嘅人讲，都系有 一 啲 段距 差 离 异嘅， 啊 其实系 喂， 啊， 阿德雷德都系咁喎，南澳都系咁喎， 喂， 真 南澳讲紧。 OK，其实讲翻阿霍特首相呢样嘢啦，我要更正一样嘢，其实首相，我觉得系五翼嚟嘅，即系咧， 英国系应该系首相嚟嘅， 系 系 呢个 比 要 较 澄 合 清 适 啊， 嘅。 就系咩咧？就系啲人不嬲，即系将错就错。第一，澳洲系冇省嘅，澳洲只有州嘅啫，所以成日讲柳省啊，咩乜省乜省系错嘅。只有州嘅，呢度系冇省嘅。第二咧，Prime Minister 咧就冇嚟系亦做总理嘅，总理咧系州先有总理嘅啫，即系 Premier 系州先至有嘅。好明显又系当年啲友仔五翼乱鸠咁翼，跟住而家大家就即系用惯咗就继续嘅。因为呢度系沿用呢度嘅联邦政府系沿用西敏寺制度啦，咁其实啲名称都跟英国嘅，咁所以其实系首相同埋州嘅。OK，咁我补充完毕啦，大家继续。 有学多样嘢啦，我都唔知添，我一路以为总理，原来系应该叫首相嘅。OK， 手上都系翻译嚟嘅啫。 佢另外一个最大嘅，即系点讲啊，break 咗一个最大嘅 promise 就系呢个嘅 parental leave 啦。原本咧佢就 suggest 咧，即系啲女士咧系可以有26个礼拜嘅 pay parental leave。我唔系讲紧 minimum wage，系讲紧 maternity leave 咧，系用佢原本人工，即系有26个礼拜佢即系每个月嘅人工嘅 pay 嘅 leave。即系呢个系基本上系对澳洲每一个家庭嘅喜讯嚟噶嘛，系咪先？即系谂住有生细路哥嘅时候。即系你唔系攞最低工资，你系攞你夫人工，佢26个礼拜，咁你男人都有2个礼拜，咁但系呢，就系、是、一来澳洲经济差啦，二来佢就唔敢向啲即系嗰啲就系所谓嗰啲大财团嗰度埋手啦，咁所以呢，就佢就喺近期嘅时候呢，佢就突然间就话，诶呢样嘢就已经唔再出现啦，即系好似嗰时董建华话8万5已经唔会再发生啦咁样咯，系所以呢样嘢系亦都系一个好大嘅转捩点嚟嘅。 唔但我觉得我要即系帮阿波特手上即系要辩护一下，系咪先？好老实讲，喂大佬，边个坐上去嗰个位都死啦！你话唔向啲大公司埋手，喂，我向啲大公司埋手，咁佢哋裁员，咁又咪系累到个经济，系咪先？而家根本上好明显，澳洲嘅经济下滑嘅，系大势所趋，即系已经财政部都已经吹晒风，失业率会上到7.5啦。系咪先？因为点解好正常嘅？咁你啲车又执晒，啲制造业又扑晒街啦，矿业又扑街营啦，系咪先？咁你做过啲咩啫？啱啱先？你仲有嗰啲可能你话我哋做嗰啲出口啲高档嘅食品，咁但系唔能够养活到所有，即系唔能够养活到所有人噶嘛？系咪先？咁 我要 challenge 你少少，你唔可以话唔系养活唔到咁多人，而系保持唔到澳洲而家嘅经济，系咪咁意思 系啦，即系保持唔到澳洲嗰个嘅 经济增 过 长。 往系啦，过往经济增长啦。咁其实我觉得好明显就系点解嗱，大家如果澳洲住嘅，我相信边一个州都会有咁嘅感觉，就系话人工好贵。咁可能 Sydney 会好少少啦，因为多新移民啦。人工好贵嘅原因喺边咧？就系、是、在于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矿业咧需要好多蓝领嘅技术，即系技工啊。咁变咗就吸咗好多人，我哋叫 fine fly，即系。每2个礼拜坐一次飞机就去做2个礼拜嘢，然后1个礼拜翻屋企放假，又去做2个礼拜咁样。咁系直情系用呢个方法去运输啲人去矿嗰度做嘢嘅，令到好多可能制造业啊或者其他行业，就是建筑业嘅人手好短缺嘅，咁令到扯高咗啲人工。咁当呢一批人翻去佢哋原本嘅州度生活嘅时候，咁自不然嗰个人工会拉翻低啦。 系嘛？咁亦都会令到个失业率高咗咯，因为会有啲人搵唔到嘢做嘛。咁呢个系最直接，大家会感受得到啦。咁其次就系话，嗰个经济放缓，因为矿业有好多周边嘅产业啦，即系矿业嘅数据，其实即系根据 ABS，根据澳洲嘅统计局嘅数据啦。咁其实对成个经济增长唔系好多，只有5.6% 对 GDP，但系其实佢好多周边嘅经济。例如佢可能矿业上下游所带动嘅运输业又或者佢所牵涉到嘅，譬如佢家人佢啲家人啊嗰啲，咁都变咗佢周边嘅行业系影响到几多咧？咁系唔知，但肯定系我谂2-3% 会有啦。呢啲所有嘢都会令到进一步令到经济个澳洲经济系会向下滑咯。 咁但系冇嘅喎，你边个上嚟都系会咁嘅啫，唔关 Tony Abbott 事嘅，其实亦都唔，基本上系而家澳洲就个经济就 PK 紧，佢边个上嚟佢都系要挨呢样嘢，咁可能去到最尾都可能系 presentation 呢样嘢啦，即系 PR 呢样嘢，即系佢 PR 做得唔好咧，就令到佢所有嘢咧都唔顺畅，唔顺畅嘅时候咧，即系啲人咧嘅人心咧就偏离咗佢嘅时候咧，咁啲里边嗰啲党里边嘅人咧就可以发毛啦。咁话喂唔掂，下次最尾都系选票嘅啫，最尾都系为咗选举嘅，我相信。咁跟住又系，咁不如摆佢落嚟换一换气，换个新嘅人上嚟，即系有啲新嘅景象咁样啦。 唔系，其实边个坐上都濑嘢噶啦。但我可以讲句咧，我觉得佢好多政策其实唔系错嘅，即系例如要 cut 一啲社会福利啦，例如失业救济嗰方面 cut 啦，我觉得其实好正常啊，大佬。喂，你澳洲啲嗰啲攞 pension 问政府攞失业救济嗰啲，真系每年去巴厘岛度翻2个礼拜假嘅，可以，大佬。 个别例子啫，系嘛？ 系唔系真系咁易攞噶？嗰啲失业金？ 喂，咩唔系咁易攞啊，大佬？你但冇嘢做，你去申请 public housing，咁你住政府啦。咁你大家唔 我 知有 谂 冇 系， 见过啦？去新 TAB 见到嗰啲一扎嗰啲都系攞 pension，跟住就有读个副机咯，读个副机咯，跟住间唔中有啲醒少少嘅就储埋啲钱走去旅行咯。去巴厘岛咯，巴厘岛唔好贵啫嘛，你喺澳洲飞过去，大佬你咁样生活点得啫？即系我觉得我其实已经系好左嘅人嚟啦，我觉得穷人都系应该有一个有尊严嘅生活嘅，一个 livelihood with dignity。但系个问 而家 题 个 就 澳 话， 洲个失业率几多？ 而家6.几，咁呢个财政部会预测到7.5咯，即系仲有得升咯。但所以我觉得佢 cut 社会福利呢方面，我觉得系无可厚非嘅。令到睇医生要收翻少少钱咧，6蚊咧，我觉得都系无可厚非嘅。因为我觉得好多人系某程度上系，尤其是啲老人家系，我自己觉得系真系目前真系滥用个 system 啊，即系一个礼拜睇2次嗰啲咁样，其实搵个医生倾下偈嘅就系，我真系见过，我唔系同你讲笑，我早嗰轮去睇医生，只有10年都唔睇一次医生，嗰日唔舒服就系睇一次医生，我真系见到咧，我坐咗喺度头尾半粒钟度啦，见到3、4个老人家。佢真系走翻嚟，系好精神嘅，系嚟搵个医生做 body check，定期识晒啲护士啊，一个礼拜睇2次医生啊，同个医生打下交嘅。 又系私院啊，同你讲。 唔系私院啊，呢个系事实，我只系亲眼见到。咁喂，咁样嘅时候，你话 唔系， 收 我 翻 谂 几蚊，send 翻个 你 price signal 去个市场度，我觉得系合理嘅，其实，只不过 sell 得学你话斋，佢 sell 得差啫嘛。 即系咪6蚊唔合理咧？我谂系其实呢个系即系好难讲。我自己就唔系太反对你话收几蚊去睇医生咧。其实今次佢陷入呢个困境系咪话因为个经济问题嘅？我觉得未必系咁样嘅。系咪澳洲人唔明白澳洲经济会遇到困难系因为呢个 money boom 完咗啦而归咎喺佢身上？我觉得唔系嘅，即系。如果系嘅话，学你话斋，边个做都会死噶啦。譬如我觉得白石佢讲得几好咧，就系、是、大家都觉得佢嘅智慧系有问题噶嘛。 系，佢系比较柒嘅，呢个事实。 唔系咁，你点可以接受一个柒嘅人嚟做首相咧？ 我养下沙衰，兜风耳，成个孙悟空咁。发先后而有，即系卖相唔好嘛，好老实 喂， 讲。 卖相系我嗱，首先讲卖相系好紧要嘅，即系我觉得有时咧型系争好远嘅，即系你基本上你总理咩即系首相啦，你首即系你一国嘅元首，你个样系好紧要，你睇下习总个样几型。 其他 啱， 北韓 真 嗰 系 個 见 幾 仁 樣， 见智嚟噶。 點都會通你 Evan 啦。我覺得朱拉幾好啊個樣。 會唔會啲人會覺得，喂，其實呢個 system 係咪有問題呢？係唔係好話唔好聽？其實係澳洲冇好嘅人才去帶領 唔系， 呢個咁 其实我 嘅 觉得 國家。 系有问题嘅，澳洲个政治。其实我觉得个问题唔系由阿博特开始，系由阿娇开始嘅，系由Julia 系 Gillard 开始。基本 阿 上， 娇， 朱娜， 朱阿娇， 我觉得朱娜一个样 OK 噶，即系你问我嘅话，系咪先 哇咁重口味嘅你， ？OK 啦，大佬，咁嘅年纪想点啊？咁好过 Tony Evans 先啦，你问我啫。 其实一个问题咧，唔系净系香港有，系我觉得系世界性嘅。嗰个咧就叫做世代嘅分歧。好明显，你系去到John Howard 霍华德落台，跟住阿陆克文上场嘅时候咧，当时系好似放烟花咁爆嗰爆，好似澳洲政治系一番新景象咁出嚟。跟住佢系做过一系列新嘅政策，系好似有一个世代嘅更替，好似。将来有希望，即系当然大家唔同嘅人会有唔同嘅政治取向啦，但系整体嘅气氛系咁啦。但系去到Julia Gillard 咧，佢系已经系冇咗个 political agenda，同埋系 冇咗个 charisma，冇咗个魅力， disengage， 系咪 我觉得系好多人。 out of reach 啊？好似嗰日个访问节目咁啊，首相已经系同民众脱咗节啊！ 你 carbon tax 佢嗰阵时，点解俾人插咗落台？其实系因为 carbon tax 噶嘛，因为佢唔做 carbon tax 嘛。 同埋 mining tax，其实 mining tax 就会应该系，因为可能嗰啲咁嘅矿业大亨系咁卖广告，系咁插佢啊嘛。有一轮你有冇印象？系咁卖广告，what's good for mining is good for Australia。 点解嗰阵时 Cameron 会上场咧？系因为去到2007年，你成个新自由主义嗰个意识形态咧，即系右派意识形态咧，今日系崩溃噶啦嘛。自从金融海啸之后，即系之后咧，啲人唔再相信话一定系咩小市场大政府啊，你一定唯一一个方向要经济繁荣嘅就系 deregulation 啦，因为你出现咗金融海啸嘛。咁但系而家最 annoying，即系譬如对我自己最 annoying 嘅咧，就系其实你而家。澳洲嘅右派咧，佢一路都系冇新嘅政策出嚟，即系其实佢翻翻转头又系讲翻 work choice 啦，咁翻翻转头又系做翻11年前做嘅嘢，就系、是、John Howard 做嗰啲嘢，佢又而家阿伯特佢又攞翻出嚟做，即系我觉得点解当初阿伯特会上场咧，系有几点嘅，第一就系工党自己输嘅一场仗，因为佢之前有好多问题啦，咁第二就系话啲人好怀念 John 霍华德执政嘅时期，咁就揾翻佢个契仔。上翻嚟做，就会觉得会翻翻去佢嗰段美好嘅时光啦。第三就系话，其实佢真系 break 咗一啲几重要嘅 election promise。我觉得有一样嘢几重要，爆石冇提咧，就系、是、ABC。即系因为实在 ABC 同 S 咧，佢讲明系唔搞噶嘛，但系一嚟就搞咯。即系Malcolm Turnbull 一搞完 NBN 咧，就搞 ABC 同 SBS。做一人系，其实佢哋系几重视 ABC 呢个 institution。其实你问我咧，cut 少少 budget，我觉得唔系问题嘅 ABC。即系你咪你今日执咗佢嘛？你而家执咗佢就同你反面啦，梗系。但系你 cut 一啲 budget，我觉得系 OK 嘅。咁但系问题你可唔可以相信你咁样 break election promise 法？ 啲人点再信你咧？ 系啊，啲人点再信你咧？第一，第二就系话。佢当初选你嗰个理由已经冇咗咯，即系话佢当初你唔搞 ABC 啊，咁我俾你上啦，咁但系你而家搞咯，即系我当初选你嗰个我支持你嘅原因已经消失咗。嗱，你讲翻第一个原因就话呢个系 Labour 嘅问题，所以我选你。咁基本上 Labour 落咗台，我当初选你呢个支持嘅原因已经消散咗啦嘛，加上你而家 Labour 已经系。 其实我唔觉得系因为啲人话你唔会解 ABC 所有选择，其实我觉得唔系嘅，只不过真系工党真系太不堪嘅，即系内斗斗得太过核突啦，实在大家觉得顶唔顺，咁所以就第换佢啦。咁 系 其 啦， 次， 咁你呢样嘢呢个支持嘅原因亦都消散咗啦。唔系你 election promise 都系好紧要噶，因为你睇过工党嗰段片宣传 喂， 片 但系边个唔 break election promise 啊？election promise 就我嚟 break 噶啦，老老实实，你问 我，你 睇 民主党。 咪咯， 唔系， 即系 你通常一般嚟讲，你 break 个 election promise 咧，你系喺姿态上做，或者系即系你会一套包装去做噶嘛，你唔 即系 系咁做法噶嘛，即系你唔系好 blunt 咁样。 哦，即系做一套政治表述先，点解？哎呀，我哋咧就而家个形势唔同咗啦，所以咧就当年嘅许下嘅承诺咧，可能就要作出调整啫，系咪应该要做一套咁嘅论述先系嘛？ 咪当然啦，咁因为 啊， 佢就系政客啊嘛， 即系要做 即系 翻啲前奏，唔好一嚟就入，咁啊大家接受唔 佢 到。 份工系咁噶嘛，但系你好系，我觉得系会争好远呢样嘢，系会争好远，同埋其实真系重视 ABC 噶澳洲 唔系 人， 我唔系话佢唔系，只不过我觉得佢点解佢会上到台咧？就同埋佢而家嗰个最大嘅问题，同佢系咪有 break election promise？唔系话即系唔系话最主要咯，最主要就系其实第一大环境啦，边个坐上都濑嘢啦。第二佢真系比较柒咯。 有一样嘢冇忽视就系其实做反对派好容易嘅啫，你举一反三，好简单啫 系啊， 嘛。 你而家做咩噶啦嘛？你上咗之后， 你而家唔系做反对党，你而家唔系话人哋个执政党话讲乜，跟住话喂咁样唔好啊，咁样好容易做，你 pick 人哋缺点系咪先？但系你做，当你做真系真系当你做揸 fit 嗰个时候，即系考你个功力噶啦嘛。 同埋佢点解会上到台？咗原因就系咩咧？其实美国啊、英国啊、澳洲啊都有，都呢啲两党政治嘅国家都系有一个特点，就系咩咧？就分两派，左派右派噶嘛。左派通常就派钱，右派就悭钱搞经济噶嘛。咁你见到差唔多，可能 John Howard 嗰阵时搞咗轮，哇！大家都经济几好，但系政府好有钱，都想换个工党上台派下钱啊，派下社会福利啊，咁咪换个上去咯。派一两届，发觉喂唔掂，我派到真系贫穷财算，好啦穷咯，咁咪换翻个自由党上去搞下经济咯。咁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啦。咁喂，或者可以同大家听众解释下点解澳洲呢个制度可以话换首相就换首相嘅咧？咁同埋点解美国嗰个制度咧就奥巴马 Sawless One 系咪先？佢就算议会几咁唔妥佢都可以。即系一意孤行啊，或者叫做朝纲独断，但系点解澳洲就唔得咧？ 冇噶，你啲即系对 democracy 即系唔系好中意嘅，咪话你睇下你而家有呢啲喺澳洲啦，true democracy 嘅国家嘅时候，你啲首相可以换灯笼咁样换法又对嗰个国家有咩好啊？对啲市民咩好啊？咪得个乱子系咪？你话做大陆几好啊？系咪先？一个反对声音都冇系嘛？ 咁点解？咁我成日都一听见呢啲，我就问一个问题：，咁点解净系得大陆人移民嚟澳洲，唔见澳洲人移民大陆啊？系咪先？如果真系咁嘅话，即系大家要明白一样嘢咧，上面嗰个当权者点换咧，系冇乜所谓嘅，只要影响唔到下面嘅人生活，影响唔到民生，有乜所谓，由佢换咯。即系或者俾翻少少背景，大家听众啊，即系点解美国嗰个制度咧，就系同澳洲嘅制度有咩分别咧？点解澳洲嗰个制度咧？就成日都可以换，即系首相系咁喺度换嘅，就算选完之后又可以换嘅。咁换首相唔使选举嘅咩？系咪先？点解美国嗰个制度就唔得咧？咁其实澳洲嘅制度咧就同英国嘅制度咧系一样嘅，就系嘅西敏寺制度啦，就系、选首相咧就唔系选嗰条友嘅，其实系选嗰个党嘅。因为点解咧？因为议会里面嘅众议院或者叫下议院里面嘅大多数议员咧，就会推选出首相嘅。简单嚟讲咧，就话议会里面嘅最大党嘅党魁或者嘅领袖就会成为首相啦。因为大部分议席都系俾佢控制咗啊嘛。当喺譬如早嗰年，即系早几年朱拿当权嘅时候，会有 hung parliament。所谓嘅 hung parliament 就系话冇一个党有过半数议席。咁就需要组织联合政府，咁样嘅情况之下咧，通常都系依然都系相对地最大党个党魁会做首相嘅。譬如今次阿波特首相佢会俾人 challenge，就有机会会冇得捞咧，就系、是、因为其实系党里面对佢作出挑战，即系党里面有党员觉得喂，我觉得我 challenge 你个 leadership，我而家要发起党内投票。要罢免你党魁嘅资格，咁佢冇得做党魁嘅时候，佢咪自然冇得做首相咯。因为佢系个党支持佢去做噶嘛，咁所以其实可以通过就系呢种咁嘅党内斗争嘅方法，就可以唔经过选举就可以更换到首相。咁其实就系话个制度就系话，我哋选嘅时候咧，我哋冇好似美国咁样有多重投票，就是、我哋要投边个做总统嘅，我哋系冇嘅，我哋就系选。议会里面嘅代表我哋嘅议员系嚟自边个党嘅啫，咁就间接选埋首相噶啦。咁美国嗰个制度咧，就系、是、你选众议院啦，咁跟住你再选参议院啦，咁然后你再选多次选总统噶嘛。咁你选总统咧，就选俾嗰条友嘅，即系可能你选俾奥巴马。你其实咁奥巴马如果佢离开咗原本嘅政党，咁依然佢都系总统喎，因为佢你当年选就选佢噶嘛。 都系算，咁变咗佢就可以做好多嘢，系佢相对地个总由于行总统制嘅时候咧，佢个权力咧系相对地大好多噶，好多时候可以甚至乎即系就算党里面唔支持佢都可以一意孤行去做咯。咁但系喺澳洲同埋英国个制度咧，就你如果冇党嘅支持咧，基本上乜差都做唔到噶。咁呢个就系个背景啦。 而家佢星期二，即系究竟佢系做继续做到我哋做澳洲嘅第一人呢？都真系未知之数啦。当然啦，即系新闻舆论啊，都有讲紧，其实即系成功机会率唔算高嘅，因为今次即系一来之前讲过啦，工党都系之前嘅时候发生咗啲咁嘅事，所以咧自由党见到咁嘅情况之后咧，都唔会贸贸然咁样就重蹈覆辙嘅咁样。咁但系第二样嘢就系话咧，呢个都系一个好坑嘅。嚟嘅，所以咧都唔会有太多人选咧系会想做呢个咁热尖堆嘅位嘅。 无论阿波特同埋阿朱辣椒咧，佢都系，其实佢哋都系党内入边嘅人选中咧，系冇咁受澳洲人欢迎嘅。如果你讲受澳洲人欢迎，当然工党就会系陆克文啦。即系其实陆克文先系人民心目中嘅总理嘛。咁如果喺自由 我 党 都觉得 或者系联合政府呢边都系 Malcolm Turnbull 系受欢迎啲噶嘛？咁呢个亦都系新闻纸制度嘅一个特色嚟嘅，即系佢哋可以选一个你哋唔中意嘅人上去做总理。而即系头先我少少 lost 咗啦，就系话点解我觉得会由 Julia Gillard 嗰阵时开始已经系出现呢个问题咧？就系你睇到其实两个党入边啊，有啲人根本即系佢哋嗰个同市民大众嗰个想法系脱节。工党当然就系工会势力啦，咁你好明显，你而家联合政府就系譬如你 National 啊，或者系一啲即系总之系好右嗰啲人啦，自由党就系好保守嗰班人啦，咁样咯。咁呢个系一个其实系一个世代分歧，我觉得。 我系觉得澳洲系应该走向共和噶啦。系走向共和咧， 嗱。 你行总统制，选个总统出嚟冇咁多嘢啦，因为总统制系会容许你选条友出嚟，系比较接近民众。因为你如果靠政党选咧，你一定系选条友出嚟咧，系即系奥巴马系咩出身？奥巴马系当然佢入喺哈佛毕业啦，咁然后佢走去做啲 NGO 啊，帮人筹下款啊。咁其实佢如果你讲细地讲背景嚟讲咧，系绝对数唔上去嘅。咁但系因为就系佢有嗰个 charisma，有嗰个魅力，同埋比较接近群众，佢系比较草根少少嘅。咁所以佢就会能够啲政策或者佢做事方式就能够更加贴近大部分民众。但系你好似用三分之制度选出嚟呢个议会制咁样啦，个问题喺边咧？就系你一定系选条友出嚟咧，系即系 the first among the peers，即系佢。围内嗰堆人会觉得佢系比较有领导才能嘅，或者比较适合做呢个 中 位 意 嘅，咁 佢 就 咯， 推咗上，系啦， 中 中 意 意 佢 佢 咯， 咯。咁但系， 班阿叔父中意佢咯， 系啦， 简单 冇 啲 错， 讲就 叔 系叔 父 父 制 中 系啦， 意 叔 佢。 父制，即系一个系叔父制，一个系大棒制咁 哇， 样咯。 讲到啲社团 系啊， 选， 佢想去佢咁样嘅，系真系 差 咁 唔 样嘅。 多。 喂，你谂下嗰班友仔，你睇翻背景，你睇下啲出身啊，个个唔系大律师啊，就一咩咩边个啲有钱佬啊，啲仔啊，啲女啊，咁样个个都系咁样噶。佢本身个背景就已经系好搭水嘅，你明唔明啊？ 但阿伯特佢呢个 case 系有少亦都几得意嘅，因为佢有同阿 Julia Gillard 有啲唔同。Julia Gillard 系笃背脊，系插背脊 Backstep，Backstep 啊， 插背脊，跟住 插 做 背 总 脊。 理咁啊。嗰日大家唔知做紧咩，但系我即系我基本上嗰朝早系全澳洲人就晏昼换咗个总理，咩 系 事发生咩事 哦， 咁样噶嘛？嗰日系 我以为俾 咁， 人侵略啊！我最记 但 得 阿 我 伯特 公公翻嚟。 佢系做opposition，佢系做反对党总理。嗱，当然系叔父拣咗佢啦。而家爆出嚟都系赢 Malcolm Turnbull 一票啫嘛。佢哋拣咗一个咁 backward looking 嘅人，拣咗 John 个契仔。但系澳洲人选咗佢，大 landslide 咁样赢咗，上咗去做 government。 喂， 咁 对面对面唔掂啊！你明唔明 嗱 啊？ 就系咁啦。但系所以就系 唔 话。 求自己富贵，求对面闭翳啊嘛！对面成块屎咁做到，点算得落啫？ 嗱，所以就话其实。大家可能怀念何华德嗰段时期，但系问题你系咪可以又过咗8年啦？你又跟住选翻个，即系其实呢个系一个次等嘅何华德，即系何华德系一流嘅政客喎。呢条友就系 我都契仔啫， 唔系 即系 你 好。 好难好难可以选到一个咧，点啊？你会发觉咧，我呢个问题我谂 Q 咗好耐，不过最近谂通咗。但系点解咧？美国咧成日都会选到啲好有点讲，好有领导才能、好有魅力嘅总统嘅咧？你睇 JFK 啊，即系咁样数，你系咁样数数好多嘅。即系譬如克林顿啊，而家奥巴马，点解成日选到呢啲友仔出嚟咧？点解好似咧？你有冇发觉咧？英国好似除咗当年丘吉尔都因为打仗先上到位啫嘛，系咪先？即系你好似噏唔出有边个系你会觉得哦系啊，边个首相系好值得我哋怀念，你好难揾到噶，除咗打仗嗰段时 如 间。 果你係右派，咪大塞尔夫人咯。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Margaret Thatcher 啦。咁但系点解咁少咧？相对地，咁我后来谂通咗样嘢就咩咧？就系、是、你要爬到上嗰个位咧，你要谂一点样缩虎啊嘛。咁好多缩虎咧，其实咧佢选条友上去坐嗰个位，即系佢嗰啲叫我哋叫做 power brokers 啦，嗰啲缩虎啦。缩虎其实选搵条咩上去坐，跟住搵条听话 听 上去 话 坐 噶咯，系 啦。 啊， 佢 即 后 系 面 好 可以 似 扯线啊嘛，你明唔明啊？ 呢个就系永远就系嗰个阴点 咪咯， 后 其实 代 咁样啫嘛， 下一 系 代 啦。 领导人嘅问题嘛， 所以点解走向共 永 和？ 远都 我觉 出 得 现。 我系啦，我所以后来我谂通咗一点，我最近谂通咗一点就觉得其实澳洲真系要走向共和，因为你唔系咁样嘅话咧，你咪成日俾缩虎后面扯线咯，系咪先？你选冇用噶，因为你选个党啫嘛，党啲缩虎话边个咪边个咯。跟住喂，我系缩虎啊，我梗系点条傻仔上去听话嘅，查一查下我控制得到啦，系咪先？我冇理由怼个奥巴马上去，大佬唔听讲噶嘛。啱啱啱，变咗你要爬到上嗰个位咧，一系你好似李登辉咁样，好似 John Howard 呢啲咁样，即系啲 John Howard 就系狐狸中嘅狐狸啊嘛，啱啱啱，李登辉呢啲又系狐狸中嘅狐狸，即系我又系缩虎，你又缩虎，我仲比你蛊惑过你嘅，咁啊你话啦，所以佢系特例嚟噶嘛，系咪先？同埋佢自己都系即系狐狸中嘅狐狸啦，都系最老嗰批啊。咁你变咗后生嗰啲，一定系俾佢扯线啊，冇办法。 同埋，我想站在即系指出澳洲人。即系呢个谂法咧，即系你冇可能系翻去8年前，你揾翻个 John Howard 上去啦。咁好明显就系话以呢个环保政策为例啦。咁你8年前你都仲可以都仲可以讲下话当时系美国总统布殊，你仲可以话有人即系有人衰过我啊，即系或者系你都仲可以喺国际上揾到一个人系同你一样系同步嘅，都仲系唔对呢、这个气候转变做出任何嘢。你8年后你做埋同一样嘢，你取消咗呢个 carbon tax，咁你澳洲就成为咗全球唯一一个喺呢、这个气候政策上面后退嘅国家。而家个美国政府已经系奥巴马咯，你咁咪叫总统？佢已经温咗8年，第二任嘅中期咯，应该去到。咁你点可以再去翻翻转头？去一个倒行呢个政策咧，即系唔行唔通咯呢样嘢。 究竟 Tony Abbott 推落嚟系对澳洲好啊，定对澳洲差？咁我哋拭目以待啦。咁我谂下个礼拜录节目嘅时候就有答案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啦。 拜拜。 拜。